明，嘚儿呀的郎有情，嘚儿呀的没有心，就好像两脚铃也是同日生，让我俩一飘心。就好像两脚铃从来不分离，让我俩心相依。划着船到湖心呀，你看呀嘛看分明，湖水清呀照双影，就好像两脚铃。划着船到湖心呀，你看呀嘛看分明，有心，就好像两脚铃也是同日生，让我俩一条心。划着船到湖心呀，你看呀嘛看分明，湖水清呀照双影，就好像两脚铃。划着船到湖心呀，你看呀嘛看分明，彩虹铃，嘚儿呀的郎有情，嘚儿呀的没有情，就好像两脚铃也是同铃声，让我俩一条心。